半醒灭，你还坠入深渊，还是不断盘旋，别被突然听见，你还有所留恋。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raz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邓紫棋倒数，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。 第二名 Choi Sivan Animal。

交换半日夜，冰封的眼泪依旧含血，来自不管难明信片，它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，黑夜问白天，谢谢的时间浓红的双眼，往事的光圈每一瞬间都很远，那跑过去的昼夜是孤独的修炼，说再见不如忘掉能再见，谢了时间。 都不用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 相遇见，一路变成相反。

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？这一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看万语千言，当 说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灭，我会右手中的血为你赴约。